京展览馆，我们一起读书吧。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窗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87.6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这二篮子到外边看看，四外无人，把门他全关上，把帘也撂下来，回到屋里头了。张作霖等着算账，再看二篮子一转身，把被褥铺好了。我说老疙瘩，算账不忙，我觉得有点乏累，可能喝酒啊有点过量了，来，你陪着我先躺一会儿。呀，又来了。张作霖豁然站起，夫人，您又喝多了，既然您乏了，您先睡，我走了，等多晚您缓过乏来，咱们再结账也不迟。张作霖转身就走，二男子扑过去把门给挡上，然后一头扎到张作霖怀里头，说什么也不撒手。我说老嘎子，你是个木头，你还是石头，我一片痴情你就不懂吗？今天你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，说什么我也不让你走了。你说这个女人多不要脸，说话之间把上衣就脱了。张作霖一看不好，正在挣脱的时候，就听外边说话：“兰子，哎，我回来了，于六回来了。”那边说：“于六不说得几天吗？”是，但到了营口啊，约会的那个客人家里有事提前走了。临走给留个条子，向于六表示道歉。于六一看人家走了，在这陪谁呀？家里本来一大堆事儿，所以当天就返回来了。不巧不成书啊，于六等到了院里头了，二篮子也听见了，一开始把他吓坏了。但这女人又一想，得了，我嫁祸于人吧。她抱着张作霖，她就喊上了：“救命啊，救命啊，张作霖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撒手。”她把自己这脸挠了两条子。 把裤腰带还解开。正在这时，于六听见喊声，是破门而入，后头还带着俩跟班的。等于六进一看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张作霖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这二篮子真不是东西，一看于六进来了，他过脚啪啪给张作霖来了几个嘴巴呀，一头扎在于六怀里头，是泣不成声。六爷呀，你教的这叫什么朋友啊，他不是个人来的，平时用言语挑逗我就假装不懂，趁着六爷不在家，他是贼胆子，他非要。往后的话就不要说了，谁都明白。于六呢不辨真假，一看这二篮子上衣都没了，裤腰带也开了，一手张作霖在这站着，心说这是真的，肯定是真的。年轻人啊，看着我这小老婆有几分姿色，动了心了。哎呦，我怎么没料到这点呢？他往前紧走两步，把巴掌扬起来，不容分说，哇哇哇哇哇哇，先给张作霖来了六个嘴巴，紧跟着咚咚又来俩电炮，绑起来，把张作霖给捆起来了。那位说张作霖能言善讲，怎么不说话呀？闹了半天气的张作霖腿都软了，心说这娘们可真毒，拿屎盔子往我脑袋上扣，反咬一口啊。于六啊，你那么聪明，你可不能上他的当。他满以为于六呢得问清楚了，没想到过来就抽自己的嘴巴，不容分说给捆起来了。张作霖气性大呀，气堵咽喉，一句话也没说出来。等捆上了，张作霖反过这个劲儿来了，六爷，六爷，能不能允许我说几句？能不能允许我解释解释？你解释个屁！你不是人！张后院，张后院，把他绑到老榆树了。这么一吵吵，于六全家的人，连使唤的那些人全赶来了，好几十号。一看东家气得暴跳如雷，把张作霖在夫人那屋给瞪出来，一听夫人念念有词，在屋里一个劲儿的哭，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不明真相的人用手点着张作霖，你他妈真不是个人，你是个禽兽啊，这种东西打打该打。张作霖浑身是口，难以分辨。等绑到树上了，张作霖呢就不闲着了，六爷您不让我说我也得说，我冤枉，我冤呐，不是那么回事啊，是夫人把我找来的，说你临走的时候留下话让我帮着他算账，我这才来的，谁知道夫人可能是喝多了，有意调戏我，我冤呐。你说谁信呢这个事儿？这于六用手点指张作霖，你说什么？我夫人嫖戏你，你可真能编瞎话呀！来来来，我鞭子给我拿来，成！张作霖怎么解释？于六也不信了，最后把张作霖衣服扒光了。咱可说的清楚，快过年了，滴水成冰。吐口吐沫掉地上都得摔碎了，这要把衣服给扒光了，北方这一溜谁受得了啊？尤其是深更半夜呀，把张作霖衣服扒光了，于六告诉去到井台给我打水， 往身上泼凉水，我叫他穿雨衣。他不知怎么解恨好了，一会儿凉水一盆一盆端来了，一桶一桶拎来了，哗哗哗往张作霖身上浇啊，一边浇凉水一边拿鞭子抽，那真是抽到身上就一道口子，张作霖就觉着万把钢刀扎心，时间不大身上就麻木了，光听见啪啪的声音，不知道打谁，连知觉都没了。张作霖又生气又难过又后悔呀，百感交集，再加上揍再加上动，脑袋嗡一声就失去了知觉。可张作霖平常对待人可不错，上上下下的人呢对张作霖印象挺好，一他懂人情，二张作霖财神可不黑，你看他攒不了多少钱，什么原因呢？舍得花钱。所以这些仆人呢迫于东家的命令不得不动手，实质上手底下也留着点情呢。一看时间不短了，张作霖都昏过去了，那管事的过来了，东家气大伤身，你看院里这么冷，您到屋歇歇吧，咱们慢慢再说，东家他到屋歇歇吧。不行，动了啊，我绑着，一会儿接茶走。这于乐一转身进了屋了，哎呦，二篮子过来扑到怀里，他得不得得不得，编的全是瞎话，说张作霖平时就没安好心，有时候你不在家他就往我这屋出溜，说一些阴词浪语啊，我都假装不懂，我也不敢跟六爷您说，我怕您生气呀。哪知道这小子得寸进尺，这胆子越来越大，色胆包天，今天居然闯到我屋里头，赖着不走了。 别管别管， 于六这只也有点后悔，心说看来救什么也不能救人，他妈这种人是狼心狗肺，我岂能饶他呀？等我出了气之后，把他送到官府治罪，非买他个死罪不可，不然的话我这口气出不来。他在屋咱不说，咱说那管家和手下的人，这帮人呢同情张作霖。为什么同情呢？两方面，一他们本宅这个女主人不地道，人所共知；第二大伙也没看见怎么回事，究竟怪谁呀？单巴掌拍不响，事从两来呀。那二篮子就那么冰清玉骨啊，谁信呢？鬼才信呢。就即使张作霖酒后乱性，有不轨的行为，恐怕这年轻人呢也在所难免，打一顿就得了呗，真哥还要他的命吗？可大伙一商议，救不了张作霖。于六那脾气也挺暴啊，就凭我们这个身份，说话跟不说一样啊。怎么办？给老长头送信儿去吧。老长头是张作霖的干爹，跟于六爷处的也不错，也背不住能救了张作霖。那管事的背着于六不知道，到了豆腐房。见着常泽春，老爷子快去，老嘎子要没命了啊！为什么？是这么回事，咱们一边走一边说，快去快去。 哎呦我的天哪，不能啊，老嘎子不是那个人呐，我太了解他了，他怎么能做这种事？哎呀，这 老头连鞋都穿不上，披着皮袄，戴着老羊皮的帽子，一溜风到了于宅。这时候于六也歇个乏来了，来到院里头 喝令手下人接茬打。正在这时，老长头到了， 扑通 就跪在于六的面前。 六爷，六爷饶命啊，六爷呀，老嘎子可不是那个人呐，六爷开恩呐，别打了，再打非把他打死不可，就这么动也得把他动死。六爷修好积德，你了开恩呐，我给您跪下了。 这于六正在气头上啊，看看老长头，往脚一跺，我老长头，你说你怎么就这么个白眼狼啊？我也瞎眼，你也瞎眼，你怎么说不能呢？我亲眼目睹，这还错得了吗？像这种不是人的东西，我不教训他能行吗？哎， 六爷呀，就即使做您一时糊涂，做了错事，他也没犯死罪呀。人命可关天，再者一说快过年了，你也得图个顺序，要在年根底下，在你们家死口人，这玩意也不吉利呀。如果六爷赏脸把他交给我，过三过五让他给您赔个不是，您看怎么样？ 于六也不糊涂，于六一想，老长头说的有理，人命关天呢，这要死到我们家里，在官府也不好交代，起码我得破费点钱上下打点人情啊。算了，所以于六沉吟半晌，这才点头，来，算他捡个便宜，把他发了。人们赶紧过去，把张作霖在树上给放下来了。张作霖什么不懂了，身上都冻僵了，全是伤了，把老长头给疼的，大皮帽子给他戴上，大皮袄给他围上，抱着张作霖你又晃荡又吆喝，老嘎子，老嘎子，老嘎子，儿媳还过来了，老嘎子你睁睁眼呐，仗着岁数好。张作霖迷迷糊糊把眼睁开，一看是干爹，老人家您怎么来了？ 孩子，你怎么了你？哎呀，我说你点什么好呢？ 孩子，六爷把你饶了，跟我回家吧，你给六爷赔个不是，认个错，说句软和话啊，孩子，听我的。 干爹，我没有错啊。 哎，你怎么这么犟啊？不管有没有错，你认个不是算得了什么呢？啊，好孩子，别让我为难。 说着话把张作霖扶起来。 张作霖看了看于六，就说了一个字， 冤。 我一歪了，于六就一激灵，心说他妈这小子真犟，他妈不怕揍。但是话一出口不能往回收了，就这样，老长头把张作霖背回豆腐房，等到家之后放在热炕头上，给盖上被窝，盛了两碗热乎乎的豆腐浆给他灌下去，一看身上全是伤了，又找了刀伤药给他擦抹上，包扎好了。张作霖心中暗想，臭娘们，真气死人也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啊。张作霖身上的伤那么重，卧床不起，本来需要好好的将养，偏赶这时候，常老汉的俩儿子回来了。 和这俩小子平时就歪脖子横狼，这回也听着这个事儿了。这俩人回到家里找他爹干仗来了，当着张作霖的面就说：我爹，天底下的人还有比您老更糊涂的吗？当初一日我们就瞅这小子不是东西，鬼头蛤蟆眼啊，来历都不清楚，人家高坎街上谁都不理他，就是您老人家把他接到家里头，供他吃供他喝，还帮着他开什么寿衣庄子。结果怎么样？他是个人吗？他不是跑到保局里的干仗，就是跑到别地方捅毛蛋。别的咱不说，那于六爷那人多好啊，哎，对待他比您还要强着几倍。结果怎么样？他趁着于六爷不在家，他调戏人家老婆，钻人家老婆被窝去了，让人给堵上啊，还不揍他呀？他简直是个禽兽啊！像这种人，您就应当把他扭送到官府。你看您多好，又把他接回来了。我爹，过去我们不管，这回我们哥俩做主，非把他扔出去不可。爹，您得着。和这俩小子说着往前就闯，拽住张作霖从炕上给裂下来，一个抬头一个抬脚往外就要扔。您想想，快过年了，数九隆冬，滴水成冰啊，张作霖满身这么重的伤，老头可急了：住手住手，你们俩懂得个屁，他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哎呦，我跟你们讲也讲不清啊，老嘎子是冤枉的，咱不能冤枉好人呐。再者一说，你爹还有这口气，这个家我说了算，你们俩少管闲事，不然我就撞头。这老长头真撞开头了，这俩小子一看他爹真急了，这才松手：好好好，我爹，你信你这干儿，你不认你的亲儿，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。到，这俩小子走了。张作霖伤虽然重，头脑还挺清楚，一看为了自己弄得人家这样，实在于心不忍。张作霖又一想，根据他们哥俩说这话，甭问，高坎的人十之八九都得认为我不是个人，要不怎么说浑身是嘴难以分辨，跳的黄河洗不清呢？在这街面上实在没法混了，抬不起头来了。再者一说，在这也待不了了，只有回到黑山县二道沟。张作霖想到这儿，勉勉强强坐起来了。干爹，你老人家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儿无以为报，我不忍心看着您这一家不和呀。大哥二哥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，千不怨万不怨，就怨作霖一人。爹，我要跟您告辞，我要回家了。孩子怎么就说傻话呀？你这么重的伤，你哪走得了啊？你大哥二哥那是听别人说的，这俩小子没心眼儿，有什么他说什么，你不要介意。爹，不是那么回事，我走得了，我不回二道沟，我这心啊